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在非洲呢，每个60秒就是一分钟，而在这个世界呢，其实每一个大人曾经都是小朋友。前一句我们会说是废话，但后一句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童心，忘记了我们的梦想，亦都忘记了怎样跟人建立关系。咁多位小王子，大家真的要成长吗？今集我们讲小王子，但我们今集呢就并不是要讲小王子入面的内容啦，或者怎样去理解他的剧情啦，而是希望可以看下小王子入面给到什么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咁首先我就想介绍一下咁多位主持拍档啦，同埋嘉宾。咁今日也几特别嘅，因为我们都几历史性，我们第一次有女的主持，咁就是德德。德德就是葉德黎啦，咁其實佢就是我嘅師姐啦，亦都係呢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嘅助教。咁咧其實德德就好熟悉小王子啊，成書背景啊，以至到入面嘅內容啊，同埋有啲乜嘢嘅啟發。咁希望陣間德德可以同我哋講解多啲啦。咁之後咧，就是朱文啦，我嘅長久嘅戰友。咁咧，朱文就雖然未必有德德咁熟呢個小王子啊，但佢本身啊就同小王子好相似，個人好有童心，亦都好愛好發問。 大家都係 嘅，係啊。咁所以好都好適合幫我哋做呢一集啦。咁最後要介紹嘅就係周生。咁我諗相信大家對於周生嘅認識比較多，停留喺呢個政治哲學啦。咁但係其實周生最近出咗本書，就我手上嘅呢一本。小王子的领悟啊，咁咧其实就系想讲下点样用一个哲学角度去讲小王子啦。咁所以相信周生都系一个非常之合适嘅人选同我哋讨论呢个小王子嘅。咁喺正式讨论之前，我就想同大家做少少呢个背景嘅讨论。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小王子我哋长久都觉得系一本文学书啦，或者一本俾小朋友睇嘅童话书啦。但而我哋咁多位哲学人似乎都好似觉得，咦，我哋可以用一个哲学嘅角度去入手睇下小王子喎。到底点解呢？点样可以用一个哲学嘅角度入手呢？我想问一下周生先嘅。 这个好好有趣嘅问题啦，因为呢小王子呢本书呢，小王子呢本书其实係1942年写嘅，咁个作者就係圣修伯里啦，其实喺纽约最初出版嘅，係法文版同埋英文版呢一同时出版。咁之後咧就成為暢銷書啦，咁幾乎你可以諗到嘅全世界唔同嘅語言咧都有小王子，然後咧喺唔同嘅國家咧都有無數嘅讀者，而好多人會覺得呢本書咧係一本寫俾小朋友睇嘅童書，我然後咧當然既然係童書咧，大家好多時候往往忽略咗咧，就呢本書其實入面咧係有好多嘅哲學思考，或者對於現代社會嘅反思。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幾偶然之下咧，就寫咗《小王子的領悟》呢本書。咁其實就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幾新嘅嘗試啦，就嘗試用我自己嘅用呢個道德哲學同埋政治哲學嘅角度咧，嘗試去解讀或者理解呢本書入面嘅呢個哲學含義。 即啱啱周生提到就話《小王子》呢本書好似成日都話覺得係俾小朋友睇啦，但我自己睇完咧，我自己嘅經驗就恰恰相反，我覺得其實反而唔係俾小朋友睇嘅，小朋友睇唔明嘅，因為其實小朋友就係本身好有童心、好有夢想嘅嗰啲人啦。而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呢啲嘢咁平常不過，有咩咁特別啫？反而我覺得咧就係俾大人睇喎。點解咧？就因為大人反而唔記得咗呢啲嘢。咁而我覺得呢啲恰恰就係其實我哋可以講嘅哲學議題啦，就例如童心啊、夢想啊，有咩咁重要啦？我又想問一下德德啦，德德你點睇啊？因為我知道你都應該有啲睇法。 點解咁中意呢本書嘅？其實你 咁其實我最初接觸呢本書嗰陣時已經係中學嘅時代啦。咁啊，中學曾經係攞過呢本書嚟睇過嘅。咁但係只係睇咗開頭嗰一章到啦，咁已經係放低咗啦。咁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有啲無厘頭喎，因為大家知道一開頭嗰章其實就係話嗰個飛機嗰、那個飛行員，咁佢其實畫咗一幅嘅畫咁樣，咁大人嘅角度同小朋友睇到嘅嘢係唔一樣嘅咁樣。咁我嗰陣時就覺得佢嗰幅畫明明係有一幅帽嚟嘅，點解話係有蛇吞象咧咁樣？咁就覺得係好無厘頭啦。咁於是擺低咗嘅。咁係直到去到大學嘅時代有。即係一啲好偶然嘅情況下低再接觸呢本書，咁最先欣賞嘅其實係佢書入面對於呢個社會上唔同類型嘅大人啦，或者係唔同人，例如一啲嘅好有虛榮感嘅人啊，或者係一啲空想家嘅一啲嘅 批評啦，我覺得係好，即係有好多嘅諷刺啦， 好盜肉嘅。 咁係啦，咁我覺得係好欣賞或者好有趣嘅咁樣。咁但係再落去嘅，其實就係慢慢會欣賞到去諗啦，究竟阿小王子同個玫瑰之間嘅關聯係乜嘢啊？點解阿小王子覺得係有啲嘅責任要翻去揾玫瑰啊？咁係開始去慢慢去諗下，究竟點解佢當初要離開，同埋點解佢最後要翻去？咁呢個就係由一啲愛情嘅角度去切入，去諗翻究竟點解會係咁樣咧？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係，我覺得我喺閱讀嘅過程入面不斷地發掘呢本書咧，有好多唔同有趣嘅議題同面向，咁係值得係深味嘅。 即因為其實我哋好似覺得呢本書係一本童話書咧，就成日覺得咁好簡單啫。但我諗你嘅意思就話唔係喎，其實入面有好多議題，我哋可以再諗喎。即點解？咦？點解小王子要離開咧？點解小王子又要想翻去咧？最尾咦？佢俾條蛇咬，咦？有咩咁特別嘅意味呢？而呢啲位置可能我哋可以陣間講到一啲哲學啲嘅課題啦。咁係啦，咁樣我諗我哋就不如正式進入去開始討論啦。因為剛剛 第一個主題啦， 係啦，咁樣啱啱其實德德啊提到一幅畫嘛，或者我哋可以睇下啱啱嗰幅畫，然後就進入去我哋要第一個討論嘅議題。咁其實我哋啱啱德德就提到啦，小王子啱啱德德應該係想講小王子嘅，咁啊畫咗幅畫，咁其實咧就係上面我哋睇到咧，其實就好似一頂帽咁啦，但其實佢想表達嘅就係蛇吞象啊嘛，咁但係咧佢俾啲大人睇，大人就唔明佢講乜喎，之後佢就再畫得淺白啲，你睇下就有條蛇吞咗象，咁就係下面嗰幅畫啦，然後佢就想拎俾啲大人睇，佢好開心，佢好重視呢幅畫嘅。但系咧，大人就同佢讲，今次睇得明啦。但系同佢讲，哎呀，你唔好搞埋呢啲嘢，你唔好画埋呢啲咁无聊嘅画啦。你放弃你呢啲梦想啦，读下地理啦，读下其他学科啦。所以我想同大家讨论嘅咧，就系梦想呢样嘢。即系啱啱小王子就系因为啲大人去强迫佢或者劝服佢啦，所以放弃咗佢嘅梦想。我想问一下，其实小王子可以带到啲乜嘢嘅启发俾我哋咧？关于梦想呢一点，而其实同我哋依家日常生活好有关。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現實嗰個生活環境咧，我哋成日講夢想噶。我自己咁睇啦，就係你放翻喺成個香港嘅歷史脈絡咧，我覺得有啲似係對上一代嘅迴響嚟噶。因為上一代我哋成日好強調拼搏、獅子山精神，但係今代咧，我哋開始講，我哋唔再講呢啲嘢，我哋講多啲追夢，係啦，要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似乎好似係一種同我哋新一代好有關嘅價值啦。而我想問小王子可以俾到啲咩啟發我哋咧？或者問下周生先，因為我知道其實周生寫咗一個 chapter 係講呢、這個 這個幅畫係好有趣嘅、我諗呢個一個好重要嘅比喻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將嗰幅畫咧，即係啱先你講即係蟒蛇吞食呢個大象嘅幅畫俾我女睇，我個女五歲咧，佢都會同佢講話，其實係一頂帽嚟。咁我想讲咩？其实就唔一定小朋友就一定睇到嗰个真相，然后咧大人先会见到系一顶帽。所以其实我反而觉得嗰个系一个比喻啦。个比喻意思就系话你要有童心，或者你要拥有某一啲嘅拥有某一啲嘅能力咧，你先至能够见到嗰样嘢嘅真相或者嗰样嘢嘅真相。其实佢系一个咁样嘅比喻喺后边。咁翻到你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夢想。我諗其實每一個人咧喺成長嘅過程入面咧，都有一啲佢自己想實現嘅東西嘅。一啲追求咧可以話，其實夢想通常咧就係嗰啲嘢係一啲好，你覺得係啲你好 抽象， 你覺得要爭取先攞， 要爭取，好努力爭取。同時你覺得往往嗰啲嘢咧唔係咁容易實現。咁然後喺嗰個成長嘅過程入面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就好似啲小王子咁講咧，其實就你會經歷一次又一次嘅打擊嘅，就係、是、大人話俾你知你嗰啲嘢咧唔實用啦，揾唔到食啦，嗰啲嘢咧就好高骛遠啦。咁所以咧，其實往往喺我哋好多時候，我覺得所謂成長嘅過程咧，就係、是、一個夢碎嘅過程嚇。咁、當然我哋會問問題就係究竟夢碎咗有啲咩咁大鑊咧？或者一個人如果喺佢整個嘅生活入面，其實到最後咧，就係佢整個人生嘅追求、人生嘅自我嘅期許，都係只係滿足於所謂嘅既有主流社會對佢嘅期望，即係話將自己嘅生命 俾咗個社會， 俾咗個社會，用社會價值咧定義自己嘅話咧，其實你會少咗啲咩咧？我諗呢個係值得大家去諗嘅。 咁其實我喺夢想呢個課題入面都有少少思考嘅，即係 即周生剛才讲到就是话好似梦想就是要努力实现嘅嘢啦，亦都有啲好自我嘅表达咁样啦。相对呢梦碎呢放弃梦想呢就是一啲社会强加喺你身上定义你嘅。 係 啦咁。但我自己有阵时就觉得这个对于梦想同梦碎理解好似太过二元简单咁。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话咩，即係佢哋放棄夢想唔係純粹一個社會逼佢嘅過程咯。即係頭先講到好多時大人叫啲小朋友放棄夢想，唔好做畫家，唔好讀哲學嘅原因，通常都係話揾唔到食。咁其實我會覺得揾食其實都係我哋自我好重要嘅一部分咯。即係所以我理解夢想同放棄夢想同埋追求夢想，想個張力唔係一個內在同外在嘅嗰個對立，而係我哋自我自己對於一個幸福人生本來就好多矛盾，就我哋都覺得，唉，其實我都想踏踏條條，間唔中去下日本，呢個係我幸福人生好重要，但讀哲學咧又好重要，咁所以就係個矛盾就係自我嘅矛盾，所以我會覺得我哋可以批評個社會，令到點解我哋唔可以又揾到食又讀到哲學咧，又追求到夢想，可以咁樣批評嘅。但係如果將放棄夢想純粹成講為啲客觀咪外在嘅嘢，我就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合乎我對夢想嘅思考。 當然會啦，即係話我同意，就係每一個人喺自己成長嘅過程入邊咧，佢會其實佢都會進行各種各樣嘅選擇，然後咧就做咗啲唔同嘅，走咗啲唔同嘅路出嚟。呢個可能係純粹係基於個人嘅一個決定。但我哋啱先我哋都見到，其實就係、是。事實上咧，社會我哋所謂有個社教化嘅過程，由社教化的過程會將好多本來好童真嘅、本來有好多自己嘅諗法嘅人咧，係慢慢將佢統一化之後咧，就入咗去所謂社會所期望嘅嗰種嘅模式入邊。咁呢個我諗冇人會否認嘅，然後我諗我哋每人多多少少會經歷呢個壓力。所以其實呢度由呢度引申再落去，我反而會我自己會諗嘅就係、是，咁我哋要一個乜嘢嘅社會？我哋嘅社會要提供一啲乜嘢嘅條件、乜嘢嘅機會、乜嘢嘅文化環境，令得好多唔同嘅人喺佢成長嘅過程入邊咧，佢都可以繼續守住佢自己嘅初衷。 我覺得幾有趣喎，因為即周生就覺得對於夢想嘅壓迫係嚟自外在嘅，但係朱文就覺得係放翻內在自我嘅抉擇啦。而點樣睇夢想，其實影響到我哋點樣去追夢啊？其實咁，我哋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哋下次繼續翻嚟之後又去傾，繼續追夢。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喺正式翻翻个讨论之前咧，我想讲翻少少修正嘅，就因为啱我修正得嘅时候咧，其实画嗰幅画咧系小王子画嘅，其实唔系，嗰幅画系真系飞机师细个自己画嘅。咁系啦，咁翻翻啱啱个讨论啦，就系其实啱啱朱文就提出话，喂，觉得所谓梦想嘅嗰个压迫，其实系嚟自自己内部嘅抉择。咁但系周生就调翻转讲话，唔系，其实呢个抉择咧，你以为系内部嘅抉择，其实点解你会有个咁嘅内部嘅挣扎啊？其实都系嚟自外部嘅压力，系社会俾你嘅压力。例如我哋爸爸妈妈啦，即系我哋其实自己可能好有呢啲经验嘅。例如细个想选科，选文科、理科或者选大学嘅科目咧，其实我哋会见到可能系父母俾压力我哋啦，我哋自己睇到社会有压力啦。哇，个社会好大竞争性，点解仲读哲学啊？读哲学做咩啊？咁样咁。所以似乎好似係喎，個壓力真係嚟自外部喎。咁或者得咧，你點睇咧？ 我認同佢哋兩個所講嘅，即係我覺得其實既有係嚟自外部，亦都有嚟自內部嘅一啲壓力嘅。嚟自外部嘅其實就係話，我哋社會其實會有一啲嘅價值觀啦，啲主流嘅價值啊咁樣，咁其實都會令到我哋喺追尋夢想嘅過程入面咧，你其實某一啲嘅夢想嘅追尋咧，嗰個代價係會大啲嘅。即係例如，如果你去追求搞藝術啦，或者讀哲學啊呢啲，咁其實可能就係相對冇咁為呢個社會嘅主流價值所 endorse 啦。咁所以變相你其實係要會有多啲嘅掙扎，或者你係需要係去突破呢啲 即 係係啦呢啲咁樣嘅掙扎嘅。咁另一方面，我覺得其實有啲嚟自內部嘅掙扎，就係其實我覺得。點解我哋成長嘅過程入面慢慢會忘記自己細個嗰陣時嘅夢想，或者放棄細個嘅夢想？其實就係因為喺成長嘅過程入面，你嘅理性能力係不斷地 係去培養嘅過程入面咧，其實你因為最原先你嘅一啲夢想可能好天馬行空嘅，係幻想嘅，或者係一啲即係係你幻想力嘅一啲嘅表現嘅。咁例如你可能想話啊，我希望係好似雀仔咁有對翼嘅。咁但係喺你成長嘅過程入面，你慢慢就會係接觸到好多好多嘅知識啦。嗱，你理解到就係喺呢個即係生物學上面係冇可能你生出一對翼嘅。咁慢慢你對於呢啲咁樣嘅疑是天馬行空嘅呢啲夢想咧，都會慢慢就係、消淡啦，或者係忘記咗啦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係我哋成長嘅過程入面，能理性能力或者對於呢個社會嘅認知係增加嘅過程入面咧，其實會係我哋係會自己自動係去。忘記原先嘅嗰個夢想，但我覺得重要嘅其實係點樣係唔係令到嗰啲細路係失去夢想，而係點樣能夠引導佢哋係去建立一個比較係可行或者係一個比較即係唔係天馬行空式嘅嗰啲嘅夢想。 呢度我又想補充少少，因為牽涉到，因為我成日都諗，即如果啦，我好似周生咁有個女咁樣，即係我記得周生書入邊都有提過，周生嘅女好中意畫畫咁樣，咁你點樣？對待佢咧，你點樣同佢講咧？應該點樣同佢溝通咧？究竟係好似一般大人咁揾唔到食，唔好追夢，定係你去追夢啦咁樣？即係我自己根據我頭先對於追夢同夢碎嗰個理解，我就會覺得最理想係話俾佢聽各自嘅嗰個代價係啲咩？你究竟覺得一個快樂嘅幸福嘅人生係做到一個畫家重要啲啊，定係食到飯重要啲咯？因為我就係想翻我一開始個 point 啦，就係食飯其實都係你想要嘅嘢，所以我就不會完全就你追夢啦，你追夢就一定幸福噶啦。 我同意嘅，我諗都要澄清少少，就係我自己嘅諗法唔係話你嘅理想或者夢想就高於一切，或者我哋可以完全放低 其他 現實嘅限制或者其他嘅條件咧，就不顧一切地去實踐你嘅東西。當然你都可以咁樣走嘅，當然好多時候你就要承受嗰個代價啦。正如你所講，但我自己更加。強調，因為我覺得喺《小王子》呢本書入面提出嚟嘅咧，正正係有一個社會嘅面向。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其實任何人認真對待自己嘅生活，或者認真地追求自己一啲價值或者理想嘅話咧、我相信其實每一個人，尤其喺香港嘅當下咧，其實都會經歷好多嘅內心嘅掙扎，同埋內心嘅嗰種嗰種痛苦啊，就因為你會發覺你所生活個社會空間，正如你所講嘅，就係話令得你去實現你自己少少嘅理想，或者追求你自己一啲想過嘅生活嘅空間咧，係越嚟越少。而呢個其實唔係一個純粹係一個個人責任問題，呢個其實係一個社會環境嘅問題。而呢個社會環境啱先我講嘅就係話，其實正一方面有所謂社會分配嘅問題，另一方面亦都牽涉到我哋嘅社會係咪有足夠嘅多元。我哋嘅文化可唔可以足夠認可唔同嘅生活方式嘅價值，而唔係淨係譬如你成績最叻嘅就一定要讀醫，一定係要讀所謂嘅金融商業，而係話你可以做一個藝術家又得，你可以甚至你做一個巴士司機又得，或者你過選擇過一種冇咁揾錢，但係咧係有即係內心豐盛，或者你實現到你自己嘅生活。我覺得我哋嘅社會而家呢方面嘅空間係好細嘅，而因為人係活喺社會入面。所以人嘅身份嘅認同、人嘅認可咧，離唔開整個大圍嘅社會。咁所以我恰恰想講嘅就係，即使一啲我哋以為係最個人選擇嘅嗰啲東西咧，其實都有個社會脈絡，都有一個所謂整個社會環境對我哋個體嘅追求嘅影響後邊。 即周生好強調咧，我哋講夢想嘅時候要講個社會環境啦。但我覺得好得意啊，因為咧我哋講社會環境要開放啲，俾我哋去追夢啦。而但係其實同時存在好多壓迫啦，所以我覺得依家我哋陷入一個好矛盾嘅情況，就係一方面咧個社會好強調一種風氣，就係你追夢啦，你要做你想做嘅嘢啦，但同時社會又好壓迫喎。而我哋正正就喺呢兩種矛盾當中咧，正正就夾喺中間，所以個人反而我覺得更辛苦。以前咧你冇咁講夢想啦，反而其實你可能咪冇我順應呢個社會咯，咁咪 OK 咯。 所以好多人咪覺得啲大人虛偽咯。即係譬如李嘉誠係嘛，同你講話啊，如果有個女仔要你買樓嘅話咧，你就飛咗去咁樣。咁好多人就會話，其實你都唔知道我哋呢一代嗰個生活個掙扎啊。即係其實正正係想我正想講嘅就係呢種呢個你想講呢個鴻溝越嚟越大。一方面其實好多人咧唔再滿足於只係要麵包，只係要揾食，而係即係我哋喺哲學入面我哋講嘅就話要建立自己嘅個性，或者揾到自己嘅真我，或者走到自己嘅路。 其實越嚟越多年青人咧，正正係唔想走老一輩所界定嗰個框框，想走另外一啲路。 但個社會係 啦，但個社會個空間俾你嘅條件係越嚟越窄，甚至越嚟越少嘅。所以我想講嘅就係、是、夢想好似係一個好似淨係小朋友嘅問題。我話其實唔係，我呢個其實好真實，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嚟講咧，都係好貼身嘅。而夢想唔係淨係小朋友先有嘅，其實每一個人喺生活嘅每一個階段咧。如果你話夢想就係啲理想超越依現實各種嘅限制，去過某一種理想往嘅生活嘅話咧，其實唔應該係小朋友有，而應該由年小朋友到年紀老咗之後咧、其實每一個人喺唔同嘅階段咧，都應該有自己嘅一啲咁樣嘅追求， 甚至係人最有價值嘅地方咯。 Exactly. 再講得深入啲，就係動物就唔會有夢想咯。 是 即係一個杯唔會有夢想，係得人先會有夢想，因為人有個好似超越於現狀、向往未來嘅嗰個能力。 所以嗰本書教到佢，所以個呢本書《小王子》開始就話佢要獻俾嗰啲，即係你最初講嘅就好多大人忘記咗自己曾經係小孩子。我覺得好重要嘅就話，唔係你做咗大人之後咧，你要翻返做小孩子，又話你即使你做咗大人之後，你都仲有你年輕嘅時候，你少年嘅時候嗰種心。嗰種心就正啱聽阿朱文所講，嗰種心就令得你喺唔同嘅人生嘅 stage 咧，都仲有活力，都你嘅生命咧都仲係有感受、有感覺，仲可以見到嗰個唔係一頂帽，而係生命嘅某啲嘅真實。我覺得佢個比喻係講緊呢樣嘢。 我覺得其實周生已經開始講咗少少關於咩係童心啦，係咪？ 係。 或者我哋就再推進落去講下咩係童心，因為其實我見到咧，我覺得成日喺呢本書度咧，好似有一種對立嘅。就是大人和小朋友的對立、就是小朋友就是充滿童心，看東西很簡單，很有幻想的能力的，但是大人呢就經常不記得這些東西，可能壓迫小朋友，或者有很多很虛偽的面向。所以我覺得經常看小王子的時候，經常隱隱約有一個大人在背後，他就是要批評那個對象、而童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concept。 我就想問一下，其實到底小王子裡面講的童心是什麼呢？帶到什麼東西做人的啟發給我們呢？ 得覺得點啊？得童心 個童心啊， 因為而家有好多人話要成熟噶嘛，即係啲女仔啊，你唔夠成熟，你長大啦，唔好玩玩具啊咁嗰啲咧。 其實都係嘅，我覺得社會都有啲現象嘅，就係拒絕成長啦咁啊，即係例如啲人係中意帶住個即係而家就係最經常批評嘅就係例如畢業典禮啲人都要攞住個公仔嚟影相咁樣啦，咁好似係即係仲係好細路啊咁樣啦咁樣。咁我對於童心或者童真嘅一個理解就係、是、所謂嘅童，即係佢其實係一個褒義詞啦咁樣嘅，我哋一般都會係話啲細路仔有童心或者有童真啊，或者大人我哋話佢有童心或者有童真嗰陣時，其實都係讚美嚟嘅。咁首先佢係一個褒義詞啦，然跟住當我話佢有童心或者童真嗰陣時咧，其實就係講緊佢真咯。個真嘅意思就係佢唔虛偽啦，佢唔做作啦，然跟住係好直接去表達自己嘅種種情況啦，即係佢嘅願望啊，或者佢嘅欲求啊咁樣嘅，而唔會有好多嘅掩飾啦，亦都唔會有太多嘅計量思考喺入面嘅。咁呢個就係所謂嘅童真或者童心。 其實我覺得小王子講嘅童心都係類似嘅，但我自己反而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點解要咁強調童心呢？成熟唔好咩？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童心就會有機會出錯嘛，就我哋好簡單咯，睇啲嘢，見到啲事就諗住做，但其實我哋冇考慮過背後嘅後果啊、困難啊。咁其實所以有時我哋先強調成長啊。點解小王子要成長？就因為可能我哋要理解到背後有啲咩困難、後果，我哋咁樣先可以回應到現實嘅挑戰啦。所以反而我哋會強調點解要成熟啲啦，個人係咁樣啊嘛。咁所以其實童心有咩咁重要呢？ 我諗童心第一就唔等於幼稚啦，第二咧就童心唔等於唔成長啦。甚至我反而會覺得咧，喺呢本書入面最有想講嘅就係真正嘅成長，真正懂得點樣去生活。或者真正有智慧咧，係你做咗大人之後咧，你仍然能夠擁有嗰一份童心。就啱先你所講嘅一種真誠待人啦，一種對於生命、對情感嘅嗰種直接嘅感受啦。所以我想講嘅就係童心點樣更重要。對於作者嚟講就係話，如果你冇童心，或者你失去咗呢種感受生命，同埋同其他人建立咗一種真誠嘅非工具性嘅關係嘅能力嘅話咧。你係冇辦法活好你自己嘅人生嘅，而佢所經歷離開咗 B612 之後，佢經歷嘅嗰幾個六個唔同嘅星球入面嗰啲唔同嘅人， 即係我理解就嗰啲就佢所講嘅大人， 就是、代表咗 係啦。嗰啲大人正正係講緊所謂嘅成長成熟之後咧，佢失去咗佢童心之後咧，佢冇辦法好好地過出自己人生，冇、辦法同小王子建立好嘅關係，佢哋係冇朋友。 冇朋友， 成熟都冇朋友， 成熟都冇朋友。我觉得挺有趣，因为我啱啱我自己就话我点睇咧，就系、是、觉得小王子入面讲嘅细路仔啦，同埋大人系一个对立啦。但系周生就唔系强调紧呢种对立，反而你觉得融咗呢种对立啊？ 因为头先讲到就系、是、个童心就系我个讲法，就系、是、人之为人嘅嗰个价值所在，嗰、那个尊严，嗰、那个能够摆脱现状向往未来。 同埋小王子去到最后咧，佢已经唔再系一个小朋友。我哋先要记住，小王子又离开 B 路一。而去到佢最后被蛇咬咧，佢自己走咗一个佢心目中嘅人生嘅成长嘅过程。嗯、所以我哋千祈唔好以为小王子一路都系咁幼稚吓，即系呢个系一个 所以其实小王子系可以教我哋点样做一个大人嘅、啊，或者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讲童心可以俾到啲咩启发我哋。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我哋继续讲小王子。咁其实啱啱周生提到一个 point， 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哋讲童心咧，唔系讲紧拒绝成长，反而恰恰相反，就系、是、成长反而要保持我哋嘅童心。所以小王子同埋啲大人其实唔系一个对立啦，小王子正正可以教到我哋点样做一个大人。咁朱文系咪应该有啲补充想讲下咧？ 我两点嘅，第一点就系、是、反而就学周生头先所讲啦，即系。成長成熟咗嘅人反而就係應該要保持童心，點解呢？係因為同翻我嘅講法，童心係人之為人嘅價值。如果成長嘅意思係充分發揮一個人變成一個完整嘅人，咁其實咪就應該發揮你嗰個想像力、嗰個童心先叫成長咯。咁所以成長同保持童心係一件事嚟嘅，甚至咁我再補充多第二點就係啱啱講到點解童心咁有價值，甚至係人最有價值嘅地方呢，頭先講係因為佢可以突破現狀，我覺得好重要就係佢有想像力咯，可以突破嗰啲限制，就係佢唔會覺得啲嘢一定係咁。所以如果你翻返去一開始嗰幅圖咧，究竟一個僆仔一個細路話係蛇吞象，係咪真實咧？又未必噶，係咪一頂帽咧？又未必噶。所以我覺得童心嘅價值唔係在於佢話到俾我哋聽個世界最真實嘅一面係乜。而是可以突破了一些既有框架，一定是这样的意识。即我觉得童心最有价值是这个点。即是它未必是啱的，就好像你们刚才讨论到童心话到给我们听未必是啱的，即是不一定是蛇吞象的。但我觉得它不同大人或者现在那些僵化了的大人，就是它没有那个一定是这样。即我们大人就一定是顶帽来的。但童心的价值就是它没有这个意识根本。它未建立了一个实的的僵化了的框架。咁我諗呢個亦都呼應翻，可能周生一開始講社會有一個建立咗一個主流嘅意識，覺得啲嘢一定係咁，人生有個人生計劃大概一定係咁個意識咯。 因為我哋咧，好似成日面對一啲現實情況咧，咁我哋慣咗啊，我哋習慣咗，跟住我哋就會覺得係咁噶啦，咁好出奇啊。我哋唔會再去改變啦。而你就覺得唔係個童心就可以話翻俾我哋知，我哋唔應該俾呢個框框框死。 你諗下，一個細路係好少講係咁噶啦，所以我哋就成日都講啦。 所以係咁噶啦。朱文講個 point 好重要嘅就係我自己喺本書入邊用個講法就叫做大人的童心，即係其實。大人而要有童心咧，係比小朋友自然嚟有童心咧，係更加難嘅。即係話你經歷咗我哋所謂明白咗現實社會嘅各種嘅遊戲，知道各種嘅社教化對你嘅影響之後，你仍然咧經過反思之後咧，喺你嘅生活入邊咧，能夠保持一種童心嘅心態，或者用一種童心嘅態度去面對世界、感受世界、面對其他人嘅關係。啊！呢個咧係更加難嘅，而呢個係更加你係超越即係所謂真正嘅成長。所以其實翻翻到小王子，小王子由佢離開 B 六一二去到佢最後選擇被蛇咬咧，其實佢已經走過咗人生一個完整嘅成長嘅過程。所以其實佢去到最後咧，小王子已經唔係最初嗰個小王子，但佢仍然能夠同飛機師建立一種順服嘅關係。佢仍然願意承擔起佢對玫瑰嘅責任。我自己嘅理解就係、是、其實小王子係明白大人嘅遊戲，但佢唔想玩所謂主流社會入面嗰種嘅大人嘅遊戲，由佢繼續 維持佢自己嘅嗰種心，嗰種我哋所 講嘅，佢唔係幼稚咯。 佢係啦，佢唔係幼稚，佢亦都唔係話未經反思，而係佢到最後咧仍然做出咗佢嘅選擇。我呢個先係可貴嘅地方。嗯， 因為啱啱周生其實提到咧，就話小王子行完佢成個路程啦，然後其實佢喺呢個過程中係成長咗嘅，而且佢好似更加懂得點樣同人去建立關係。因為啱啱我哋一直講緊咧，其實都係講緊點樣做人啊，自己就是、例如保持我哋童心啦，有夢想啦。而我依家就想再推進多少少，講下點樣人與人之間，我哋點樣建立關係咧？小王子其實講嘅順服咪順養呢個好重要嘅概念，其實點樣可以俾到一啲啟發我哋咧？ 啊，得得有命，講先。 小王子入面就讲呢个嘅信仰啦、顺服啦。咁其实佢嘅一个嘅谂法就系话，我哋其实因为我哋而家个社会其实倾向系用一啲嘅工具理性嘅角度去理解啦。咁其实人际之间嘅关系其实都有啲疏离，我哋可能好多时都系由一个嘅即系有冇利益关系嘅角度去讲啦。例如你对一个人好，或者你点解会即系去参与一个嘅一個社群，其實可能背後有一啲嘅利益上嘅一啲考慮啦。咁但係小王子正正要指出，我哋如果用呢一種嘅角度切入去同人建立關係咧，其實你冇辦法獲得真正嘅朋友，或者冇辦法獲得建立一個比較真實嘅一個關係咯。咁佢覺得我哋其實係需要係花一啲嘅時間耐性嘅，咁係慢慢去同人哋嘅接觸，喺呢個過程入邊先能夠建立彼此嘅互信。或者一啲比較真誠嘅關係啦，咁樣。 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喺小王子入面，我覺得佢有一個對於現代社會好深切嘅反思嘅。嗰個反思就係現代人活得好孤獨，即係佢覺得你見到其實喺成個過程入面咧，即係小王子嘅旅程入面咧，佢幾乎見到嘅每一個人咧，都係好活得好孤獨嘅。孤獨意思就係佢冇辦法同其他人建立一種好真切嘅，唔係工具嘅，唔係利益嘅，或者建基於權力之上嘅關係。所以其實咩嘢叫做順服咧？嗱，呢個就喺第二十一章狐狸對於小王子嘅教導啦。而所以佢小王狐狸話順服最重要係咩？就是、建立關係。而呢種關係咧係啱先所講嘅就是、非工具性嘅，又話我將我嘅人同對方喺自愿嘅基礎上邊，我哋彼此投入去一段感情入面。由我哋付出我哋嘅時間，付出我哋嘅心力，並且我哋對於被順服嘅人咧，願意承擔起相應嘅責任。由佢覺得只有喺呢一種咁樣嘅順服嘅關係嘅過程入邊咧，人先至能夠活得好，或者能夠安頓到自己嘅生命。 因為咧，我自己睇嗰本書嗰陣時候，我就覺得講純養呢種關係好似好常識啫，咪建立關係。但係啱啱即係周生同德德提咗一個好有趣嘅觀點，就係、是、其實我哋要放翻現代嘅 context 先睇到佢有咩咁重要啊！就因為我哋對照翻我哋現代人嘅生活，其實我哋就係冇同人建立關係，所以講呢啲好似好常識嘅説話，其實係提醒翻我哋啦。而我想再推進多少少，再問多啲關於咩係純養呢種關係，係咪總之凡係同人哋建立關係就係純養嘅關係咧？所以似乎純養嘅關係就會包括愛情啦、家庭啦、朋友啦，係咪咁樣嘅意思咧？ 我覺得係嘅。第一先講翻就係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嘅，即係建立關係咧，講就好容易，做就好難。老實講，我哋問翻我哋自己，我哋包括我哋自己每個人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我哋願意花幾多嘅時間同你嘅朋友、同你屋企人、同你所愛嘅人？去用心去建立一段關係，我相信其實真係做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嘅。第二咧就係啱先我哋都講嘅就係，其實順服關係唔僅僅係指愛情嘅。其實你睇翻小王子呢本書入面咧，其實幾段關係都係一種佢所講嘅順服關係啦。小王子同玫瑰，小王子同狐狸，小王子同飛機師，其實佢哋都係建立緊一種嘅 relation， 一種嘅好親近、好密切嘅一種嘅關係。這個我所講的是其實它不僅僅是談愛情，但我想由這個再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大家可以想下去，就是究竟順服關係是不是只是存在於一種很個人的很私密式的東西，還是其實它也都是有一個社會的面向，就是說譬如我們最具體，我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就是譬如如果在一個社會裡面每個人 都需要賺食或者處於一個生存的邊緣的話，其實我們怎麼有可能跟家人同你所愛、你所關心嘅去建立關係咧，你發覺其實呢個同社會分配好有關係嘅。第二，譬如如果你係同性戀者， 如果在一個社會入面，整個社會對同性戀者有很多很多的歧視，或者完全不能夠承認或者尊重這種這樣的關係的話，你會發覺如果你想在這種這樣的社會入面建立一段好的關係呢，亦都是非常之困難的。所以我會有時我會我一篇文我書入面我想講的就是，其實即使睇嚟好 personal 好個人式的順服關係呢，其實都是有個社會脈絡，都是有個政治的條件在後面。 所以周生的意思應該是話，就好似個人頭先講夢想同心呢啲，好似個人選擇，你同唔同人建立一個純養關係，你定係當佢係工具，好似係一個收養個人選擇問，其實通通都唔係，通通都係有一個社會政治嘅一個環境所影響住咁樣。 係而主流嘅對小王子嘅解讀咧，啱先講話，正正係將呢啲最我哋叫做最批判性嘅對資本主義最反思嗰啲部分咧，攞走佢。又將小王子變成一個俾小朋友睇嘅，同社會冇關嘅童書。嗱，我呢個係最大嘅悲劇。 因為講到資本主義呢度咧，我自己都有啲諗法嘅。因為頭先講到好多時，我哋現代社會同人建立關係係一種工具關係，咁我哋就會即刻話，因為佢係工具關係，所以就唔係一種真實關係。但我想補充多一個連結喺中間，點解工具就唔係一個真實關係？係因為工具有個特性嘅，就係佢係可以被替換。而且佢係可以被還原成為一啲 common 嘅單位，例如錢。咁所以咧，其實你唔係真係同緊嗰個人接觸嘅，你係同緊嗰個 unit 嗰個數字接觸嘅。所以呢個亦都係資本主義其中一個最大嘅特色咯，就係通通都變曬商品， 同埋工具 性，然之後所有嘢都還原成一個錢。 而且工具性嘅關係往往係以我為中心， 係啦， 而唔係見到對方， 所以就孤獨啦，你就得翻自己咯。通過世界呢啲人啊，都係工具，所以你就諗到自己。 所以你見到嗰個國王啊。爱虚无即系虚荣心好强嘅人或者嗰个商人，佢永远系见到自己见唔到对方，所以其实顺火关系嘅背后有一种建基于自愿啦，对对方嘅尊重啦，然后有一种彼此付出、彼此关怀嘅关系。 你唔会将佢还原成为其他嘢咯，佢就系佢咯。 讲起呢种关系，我就好深感受。 你未经历过啊？ 唔系，好深感受，就因为我同朱文相处，佢就系当工具，所以我好理解。同埋我觉得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是、好似咧咁样隐隐然讲紧，就系我哋现代人其实好多时都忘记咗对方系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同我哋一样嘅人啊。因为我哋就系当咗个工具，可以还原翻啲数字啊嘛。哦，你今日帮咗我，你代表紧几多个劳力？你代表紧几多个工作？ 帮咗我嘅几多利益？ 系啦，几多利益？但系。而人就唔係一樣咁抽象、咁數字嘅嘢啊嘛，而係有血有肉，所以小王子先咁強調，我哋真係要花時間落去同人哋建立關係。講緊嘅其實就係呢一樣嘢啊嘛。係 啊，好精彩啊！你講得，你未睇小王子同飛機師嗰個過程入面咧，其實飛機師係曾經有好多嘅反思嘅，就係、是、正正係走出咗呢一種東西，佢開始明，即係佢能夠從小王子嘅角度明白佢點解咁在乎佢嗰朵玫瑰。呢、這個正正就係你所講嘅，就係、是、見到對方，知道對方有佢自己嘅生命，有佢自己嘅感情。而我哋每一段嘅關係建立都唔係只係為咗自己。而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的。 你先真係同到佢相處。係。同埋如果講我睇小王子，我最印象深刻就係話有個人買咗栋楼，我哋第一句问嘅系几多钱咯，而唔系问佢系点啦，佢靓唔靓啦，佢有几多个厅，佢啲花靓唔靓，佢门系用咩木头啦，就系问几多钱咯。所以钱就可以将栋楼就可以还原成钱，所有嘢都系还原成钱，你就唔系真系同嗰栋楼作为一个屋企建立关系咯。 系，所以呢个系 to have or to be。我记得以前我哋嘅阿陈达先生讲潜在主义嗰阵就讲阿弗洛姆咧就讲呢样嘢，即系究竟 to have 就系我哋只系拥有。只是將對方視為一個擁有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看，就是其實小王子可以告訴我們現代人有什麼問題。我們下一節繼續講。歡迎回到來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其實剛剛講了很久關於什麼是信仰，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信仰其實一體兩面。你講信仰的時候亦都反映其實現代人有什麼問題，就是當了人是工具。而其中一點我覺得信仰教到我們的就是責任很重要，因為 當我們當人是工具的時候，我們不用對他負責的，沒有責任可言的。 你會對個杯負責， 我們不會對個杯負責，我們不是。所以再推落去，我就想問啦，其實到底小王子入面講嘅責任到底關於啲咩咧？而 其實呢我們可以看到在劇情裡面呢很有趣，最後小王子呢就被一條蛇咬了，而他就說想其實回到原本來的行星，因為他要照顧玫瑰，但他又被蛇咬了，好像最後是死了這樣的。那他即我想用這個做引子去講責任，到底小王子如果他這麼強調信仰之間那種責任，他是不是真的有負責任還是不是呢，還是怎樣呢？ 這個問題呢，我覺得其實牽涉到我們怎樣理解責任這個概念啦。那我可能想援引這個佛洛姆一些對於責任的理解啦。他覺得我們是可以區分責任和義務這兩個概念啦。那他覺得所謂的責任是你發自你自己是去自覺心或者自己去承認的一樣東西，而不是外在壓迫你去做一樣東西啦咁樣嘅。咁而所謂嘅責任包括就係你對於其他人嘅一啲嘅願望嘅一啲嘅回應嘅。咁我自己理解點解最後呢、這個小王子要返返去 B612 去搵返佢嘅玫瑰呢，其實我覺得佢背後其實係所謂負責任就係佢要去回應返玫瑰。因為他們當初的那個分離，即是當初小王子離開他那個行星，其實是跟玫瑰的關係不是那麼理想，或者其實可能有一些的他們之間相處或者溝通上的問題是未解決的，他選擇就是離開，我覺得深刻有點像是逃避啦這樣的。所以他到到最後經過一個周生剛才說的一個成長的一個過程之後呢，他了解到其實所說的要負責任就是他要回回去同玫瑰去搞翻清楚所有嘅事情咁样嘅，咁我觉得呢个背后当然亦都有一种就系对于关系圆满嘅一种嘅追求喺入边咯，咁样嘅。 我自己有少少唔同嘅理解嘅，我基本上会觉得小王子最后嗰、那个两点啦，第一点就系、是我觉得狐狸喺最后同小王子讲嘛，话你要对你臣服过嘅人负责。在最後分開的人他講的，我想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甚至我都是整本書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哲學概念。我理解就是說，其實狐狸想講的就是說責任其實是內在於一段關係裡面，就是說當你真正投入一段的順服的關係的時候呢，你必然生出就是你對對方的責任。其實這個不是那麼難理解，譬如你會說我跟你是好朋友的，其實我們好朋友其實意味著什麼呢？其實做好朋友是需要有一些的對對方的責任，譬如他有難的時候你要幫忙他，你要 keep 住你的諾言，你不可以欺騙他， 反省 一下，又或者在一段的愛情關係裡面其實真正的愛情裡面你都會覺得在個關係裡面彼此之間是有自然會生出一些的責任。嗱，呢個第一點 啦。 我想講，我想講就第一，我想講就其實順服關係同責任唔係一個外在嘅，就唔係好似所謂啱先你所講得啱嘅，就係唔係好似喺另外一地方咧，就強加一啲嘅你自己本來唔屬於你嘅責任喺你身上，而係逼你要去服從，唔係咁嘅意思。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覺得直接回應咁回應你哋嘅問題就係點解小王子最後要選擇俾毒蛇咬？嗱，第一我覺得佢係冇好大嘅風險嘅。佢冇任何嘅保證咧，毒蛇咬完之後咧，佢一定會翻到去 B612，亦都冇辦法保證咧，玫瑰仲喺度，亦都冇辦法保證咧，玫瑰喺度嗰陣咧，仲會繼續等佢、因為玫瑰都可以揾其他人噶嘛，即係點解一定要等小王子咧？咁所以其實小王子喺呢一點上邊咧，其實佢唔係一個我哋講唔係一個後果論，佢唔係知道個結果喺前邊已經係點樣去做，而佢冇個好大嘅死嘅風險，而點解要咁樣做咧？我覺得是一個自我完善或者一種自我救贖，即是他覺得只有走出這一步，即是這個如果是這個唯一的機會他回到 B612 的話，他覺得只有走出這一步呢，他才能夠成為一個完整的自己。我會這樣理解。 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好像因為他被蛇咬意味著的消逝或者死亡，但死亡恰恰又令得他完成到自己，就是透過這一步，所以 很有趣的，就是他要這樣做才可以完成自己對於玫瑰的責任，亦都成就了他自己的人格成長。所以但是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小王子点样教晓我哋梦想啊，点样同人哋相处啊，点样有同心啊。但我想翻，我想再现实啲，或者去回应翻我哋嘅现实生活啊。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将呢啲嘢带落我哋日常生活度，或者点样可以实践到呢？因为我觉得咁样先重要。因为如果小王子系同紧啲读者对话，我哋就系嗰啲读者啊嘛，而佢就系想教晓我哋呢啲道理啊嘛。但系我哋系可以点样可以吸收到呢一样嘢呢？ 我想最直接的就是说，如果我们 咁多被小王子感動嘅讀者，如果你喺呢個睇小王子嘅時候有共鳴或者有得著，咁最直接嘅就係你唔係覺得嗰個只係佢嘅故事，而係因為小王子嘅教導，啱先我講其實佢有好多同我哋自己生命嘅對話。當你睇緊小王子用心去同玫瑰同狐狸建立關係嘅時候，我哋都要問翻自己就係、是、我哋自己嘅生活係點樣？我哋是否有足夠嘅時間、足夠嘅關心？或者啱先我哋所講有足夠嘅，唔係純粹用一種工具性嘅態度去面對你身邊嘅人。我覺得你如果我哋意識到呢樣嘢，然後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去具體地落實呢啲教導咧，其實就已經係好重要啦。 但呢個話我又想潑下冷水，即係我又唔係好想好絕望咁，但係正正就係周生頭先一路好強調呢、這個唔係只一個人選擇問題，即係。我當然可以努力啲，唔好當你係工具，即係當翻你一個人。但係周生正正強調我，譬如又例如我好想追夢，我要保存翻我童心，唔好忘記我初衷。我好中意哲學嘅咁樣例如，但係周生一開始一路以嚟都好強調，我哋係需要個社會環境，所以就唔係一個我嘅選擇。 所以我完全同意。所以我想講就係，我哋一方面係追求自己嘅個人嘅價值或者個人關係建立，同時我哋要充分意識到所有嘅。個人關係的東西其實都是有一個社會脈絡、所以我入面有一個講法就是以前女性主義有講法就是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即使最個人的東西其實都是政治的、同樣道理即使是最好似最私密的臣服關係亦都有個政治的背景在後面、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想講的就是個體活得好不好跟我們的社會是息息相關、所以如果我們唔好努力去改變我哋嘅社會翻回應你嘅問題就，如果我哋冇力令呢個社會變得比較公平、比較公正，令得我哋大家有比較多啲嘅時間，社會財富分配比較合理，我哋嘅社會能夠有多啲唔同嘅生活價值能夠得以呈現，咁我哋所講嘅好嘅生活或者你所講嘅關係嘅建立咧，係會好困難嘅。 所以周生嘅講法應該就係、是。如果我哋想努力實現小王子嘅一啲理想，或者接受咗一啲反省，或者對現代社會嘅批評之後咧，我唔係淨係要改變我對你嘅態度，即係仲要改變埋成個大環境，令到所有人都可以當翻你一個人咯。 我覺得呢個好緊要，你講得好好啊。 即係就唔係淨係改變自己係個自私咁樣，我改變咗，我盡量馴養就得啦，我盡量追夢就得啦，係同時要改變社會，改變個人同改變社會同時發生嘅事咁樣。 係咯。所以我覺得其實即除了呢一樣嘢之外啦，我覺得其中一點咧，可能小王子未必好着重咁去講，但其實我覺得佢其中講緊一個主題，我覺得可以話係遺忘，因為我覺得就係現代人其實忘記咗好多好重要嘅嘢，而呢啲嘢係有價值嘅，只不過就係我哋慢慢喺成長啦，啱啱大家講嘅社教化啦，種種外部嘅壓力啦，令得我哋唔記得咗呢啲嘢。而小王子，我覺得可以咁講啦，就提醒翻我哋呢一啲嘢，點解呢啲有價值咧？而當然啦，我覺得好有趣一點就係佢唔係一本哲學書，佢唔係同你講緊 argument， 即係說服你，俾理由你話啊，因為咁樣，所以你要接受啲乜乜乜乜乜，而反而咧，佢係好直接好。存續可以話俾一啲感受你啊， 展示嗰個生活態度俾你。 所以我自己包括我自己閱讀經驗咧，我覺得讀小王子好有趣嘅，其實唔係咁容易讀得入去嘅。係 啊， 即係尤其我即當你所謂成長都成為大人之後咧，你再攞起小王子咧，唔係個個都咁容易入到嗰個世界，或者都被佢感動嘅。所以其實我覺得閱讀一本書咧，你一方面係睇緊一個作者，同時都反照翻自己，所以我覺得呢個互動嘅過程本身亦都係好重要嘅。 但係周生點解又會對於遺忘呢個主題有啲咩思考咧？即係點解我哋大個總係會唔記得咗呢樣嘢？中間嘅過程出咗咩事？係個社會特登逼你唔記得啊？定發生咗啲咩事，我哋就唔記得咗？ 我諗唔係一定係純粹你未必係唔記得咗，而係喺啱先我講其實我全有講到係咪？即係社教化嘅過程。其實我諗你睇翻我哋自己一路成長嘅過程咧，我有時我用個字叫做慘烈啊，即係真係好慘烈。即係話你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你係一路路放低自己好多好多嘅啱先我哋講嘅追求啦、夢想啦，甚至好多時候我哋要妥協啦，擺低自己嗰度嘅價值啦。呢、這個未必是一個遺忘的過程，而其實很多時候是一個被逼屈服或者被逼要妥協的過程。而 就翻翻啱先我所講嘅，就係點樣去面對呢樣嘢咧？我都係嗰一句，我就話一方面需要我哋個體嘅反思同埋意識到，即係用小王子最後嘅講法就係、是、你要用心，你先見到乜嘢係真正重要嘅。而呢樣嘢唔係乜嘢係真生，我哋乜嘢係我哋生命真正嘅重要嘅嘢咧？其實好多時候好難先睇到嘅。是需要自我了解，需要对人性 有所认识，对于生命的价值有所 understanding。而同时就你知道什么是重要之后，你能够在你的生活里面落实去实践它呢，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周生应该觉得就不是纯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慢慢就遗忘了，其实一个经历了一个 残 酷的青春蜜语，很多挣扎之后摆低了，所以不是遗忘了，是你很痛苦地摆低了。 而我觉得成长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而我觉得不是没有出路的、就是我所刚才我讲的，就是你是大人，你即是即使我们已经成长了，已经是大人，而透过阅读，透过思考，透过重新对自己生命的检视、我们都是还是可以找到我哋所讲嘅初心，或者见翻自己最珍惜嘅系啲乜？ 因为其实我哋自己知噶嘛，我哋唔系遗忘，只系我哋好有挣扎摆低咗，我哋摆埋咗一边，唔记得咯。其实我哋大家心知肚明嘅。其实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嘅比较具体嘅例子都可以说明嘅，就系话而家嘅，例如我身边例如有啲嘅朋友做咗父母，咁佢哋可能对于点样去培育佢哋嘅小朋友有一套嘅谂法嘅，即系例如希望佢哋系有一个快乐嘅童年啦，唔使系咁狂上补习班啊，或者去操练啊咁样。咁但系到真系即系原先。未生出嚟之前就咁谂啦，但系到生咗出嚟之后，发觉原来呢个环境系会逼迫到佢哋系冇办法，一定系要送小朋友去进行种种嘅操练嘅、或者去参加种种嘅兴趣班。 所以我谂，其实我哋好多个小朋友其实都忘记咗好多嘢、希望我哋呢一集可以带到啲启发俾大家。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哲学有偈倾。